出现了一个癫痫的一些症状， 嗯， 啊，比如说刚才说的这种全身抽搐的发作， 嗯， 啊，就是整个大脑的神经元在放电， 嗯， 啊，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放电，那导致的这种现象。当然，癫痫除了咱们这个刚才说的这种常见的这种全身抽搐的这种 症状 以外， 嗯， 啊，那么。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表现啊， 嗯， 就是这个大脑的神经元的不正常的放电也可以导致很多其他的表现，也是癫痫， 嗯， 像我们比较常见的还有愣神儿啊， 嗯， 病人突然就呆了，呆住了， 嗯， 啊，就不动了啊，然后呢对外界没有反应啊，别人叫他也不知道， 嗯， 啊，也有这种情况， 对。 啊， 所以说这个癫痫除了说咱们平时看见就是说这个俗称的这羊角风啊羊癫疯啊，它还有愣神也算是癫痫的一种。 对对对对。 那您接下来就给我们介绍介绍说癫痫这个都表现出来什么样的症状了呢，分类。 哎，对，所以说这个，嗯，那么刚才说了这个脑子里放电可能导致各种各样的症状啊， 嗯， 实际上癫痫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讲，那么一个是我们分为局灶性癫痫和全脉性癫痫。 嗯， 那么局灶性癫痫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这个放电呀， 嗯， 就在脑子的局部， 嗯， 啊，然后呢或始终是局部，或者说是那在局部一段时间以后才慢慢的扩散啊，或者是传到对侧啊， 嗯， 就是累积双侧半球双侧大脑啊，这是一种。那么还有一种是这个全面性癫痫。 嗯， 那么全面性癫痫呢是指这个那这个脑子一放电， 嗯， 它就是累积双侧大脑半球就很快的扩布了， 嗯， 很快的这个就出现了这个双侧半球的一个放电。那么从症状上我们也是能够区分的这两个的。那么局灶性癫痫往往表现的这个比如说一侧抠脚抽啊， 哦， 一只手抽， 嗯， 啊，或者是一半身抽， 哦， 这或者是这是局灶性癫痫。那么全面性癫痫往往从行为上表现比较对称， 嗯， 就是一上来就是双侧的双手啊， 嗯， 双手和反正四肢是比较对称的一种动作。 明白了， 对，这是全面性癫痫。 嗯， 但是那么实际上在局灶性癫痫我们还有细分有很多种啊， 嗯， 那么局灶性癫痫的运动发作还有局灶性癫痫的这种非运动发作哈， 嗯， 不能叫感觉的哈，叫非运动性发作。 嗯， 那么你比如刚才讲的是像这个一侧肢体抽，这属于运动的。那么还有这种非运动的，比如说刚才说愣神儿，啊， 嗯嗯， 愣神儿啊，还有的是异常的感觉，比如说一边身的麻， 嗯， 啊等等，都是这种，这是叫局灶性癫痫了， 嗯， 啊，对。那么全， 全面性的， 全面性的就刚才说，就是这个一上来抽 就是两边 比较对 称 的， 嗯， 啊，这是比较常见的一种。还有的是短暂的那种， 嗯， 就是肌震挛，双侧一下全身的一种打击力量一个抖动啊， 嗯， 这种也算。就也是一种全面性的发作，啊， 嗯，所以就刚才说了这个癫痫有两种，这个一种是局灶性，一种是全面性啊。局灶性可能咱们听名儿也是局部的，比如一侧的手啊或者一半儿身子，然后这全面性基本上都是对称的，我们就这么理解吧。 对， 嗯， 对, 对，像小孩的有刚才说小孩的里边又有一种叫视神癫痫啊，就是也算全面性癫痫的一种，就是小孩的愣神儿，就是也一愣也是愣住了啊，对外界没有反应，你叫他不知道， 嗯， 但这属于这个也是全面，但是这 是全面性里边， 对，但是这个从脑电图才能分辨开来，分辨出来，对， 哦， 嗯。 刚才咱也说了许多的这个癫痫的这个发病的或者症状或者说方式啊，表现的形式， 嗯， 那这癫痫这个病是否能治愈呢？它是一种可治愈的病吗？ 癫痫是这样，就是中国呢现在有1000万癫痫患者， 嗯， 那其中60%到70%的癫痫患者呢， 嗯， 我们都可以用药物控制的它不发作， 哦， 啊，

构建连结社会。